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商喜周工作室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嗨，你的锅铲》，作者应亮，第84集。池之涵挂了电话，直接冲进洗手间。 池之涵， 齐城反应再快，也只来得及拿了一条毛巾遮住要害，脸不知道是因为热气蒸红的，还是被池之涵吓红的。池之涵的脸也红了一下。 事出紧急，我出去两个小时，好不好？ 齐城抹了一把脸。 现在晚上11点多了。 所以我2点前赶回来。 池之涵接得很快，齐城抿嘴。 齐情江湖救急。 池之涵双手合十，齐城仍然抿嘴。 我把齐情电话留给你，我保证半个小时给你打一次电话。 池之涵习惯性的想上前拽齐城的手，伸到一半发现拽了之后齐城的毛巾就会掉了，尴尬了一下，挠挠头，齐城的脸更红了。 你先出去等我2分钟，我和你一起去。 你在测心率，不能出门，而且我们女孩子之间的事，你在会很尴尬的。 池之涵咬牙下了狠招。 他是我唯一的朋友。 齐城终于被说动。 2点前回来， 我保证。 池之涵退出去半步，又突然回头，让齐城再一次迅速找了衣服遮住要害。 我就是想告诉你，我把家里的网全断了，你无聊的话先看会儿书，或者直接睡觉。我不想看到那些评论，明明是抄袭，却硬要说自己无辜。 好。 齐城手足无措，被池之涵两次闯进门，而且池之涵亢奋的不太正常。 你没事吧？ 齐城还是不放心，拿了块浴巾滴着水走出来，身上还有没洗干净的肥皂沫。池之涵已经在穿鞋子，看齐城出来，对他比了比手指，凶神恶煞的。 进去，感冒。 齐城迅速缩了一半身子回洗手间。池之涵又一次保证，这次没有风风火火。 齐城的手机号我贴在冰箱上啊，我马上回来。我没事，真的没事。 路上小心。 齐城的眉心一直没松开，看着池之涵随意挥了挥手就往外冲，然后是池之涵打电话告诉司机方位的声音，和车子渐渐开远的引擎声。池之涵有事，他不怎么相信是齐情，不过他不想追问，这段时间池之涵过得太艰难，现在难得大半夜的能有事让他亢奋一下，亢奋的跟想要上场打仗的战士一样。2个小时应该没事。池之涵做足了全套戏，甚至叫了配给他的专车师傅在外面绕了一圈才上了齐宁的车，上车的时候还在给齐晴打电话圆谎。 2个小时哈，别忘了江湖救急的理由你帮我想，其他的等明天再跟你说。 驾驶位上，齐宁又开始敲方向盘。池之涵瞥了一眼，迅速挂断电话。齐宁大概猜得到池之涵用了什么理由。 他不会信的。 那也得做全套。 池之涵拿手机打开齐城屋子里的视频监控。 齐城不会信的，但是我这么认真，他就一定会给我这2个小时，而且不会瞎想。 齐宁沉默，他对池之涵的感觉从一开始到现在都不能说是特别好。和他调查的资料一样，池之涵心不坏，人也比他想象中单纯，可是太能闯祸了，到最后居然让齐城站出来帮他说情，一而再再而三地跟自己说因为他没把他当病人，所以有时候会忘记后果。偏偏治疗齐城最关键的一点就在于他没有把齐城当病人。老赵说这是缘分，看着这两人关系越来越好也只能认，毕竟一开始大家都没料到这个最后的方案能有用。对于齐城这样的身体来说，能恋爱 就已经出乎很多人的意料了。这总归是件好事，但是他仍然不太喜欢池之涵。直到今天晚上，池之涵被逼急了之后说的那些话，不是感动，而是真的提醒了他，不管他喜不喜欢池之涵，池之涵都可能变成他的弟媳，哪怕他不相信池之涵，也需要和他相处到能相信为止。他们两个人因为齐城，关系必须要和睦。 今天下午，我们公司的公关拦下了一波爆料。 秦宁直接切入正题，说的比以往详细很多。 有一阵子了，因为关键词用得很冷门，再加上都是在一些小众零散的论坛里发出来的，所以直到今天才被发现。任俊友发出律师函的那天，对方已经在小范围传播这个爆料。关于程乙是重度抑郁症患者的消息和图文都已经小范围的散开了。 一分钟前还在酝酿应该怎么样和秦宁沟通心里那点想法的池之涵迅速抬头。 我下飞机是半个小时前，而被公关拦下的这波爆料，在我下飞机的这半个小时内，由另外一家水军公司发到了微博，行事作风和对头公司一模一样，所以我有理由怀疑下一波爆料就是齐城是程乙的身份。你知道这件事如果被爆出来的后果？ 秦宁的眼睛长得不像齐家人，更为细长，眯起来的时候会让人不寒而栗。 任俊友也好，你也好，都只是前戏。这件事情的重头戏是齐家二少爷是重度抑郁症和社交恐惧症患者。齐城刚刚继承了集团效益最好的两个部门，这个消息一旦传出，股票一定会跌，而我们的治疗很有可能会因为这次事情毁于一旦。 秦宁看着池之涵，池之涵有种窒息的感觉，来自于毫无防备的现实的压迫。 处理方案有三种，第一种最为简单粗暴，就是毁了池之涵私厨的名声，发通告说明你微博上所有程乙的美食图全是假的，程乙公司对你追究法律责任，并且承认诬陷任俊友的事实，所有的脏水全都泼在池之涵私厨这个名声上，转移公众注意力，空出时间去解决真正的问题。赔钱和打官司会被媒体舆论渲染得很大，你需要参与，但是不用露面。我们毁的只是那个微博账号，而你可以换个名字，用公司最好的资源，在一到两年内重新开始。这是我最喜欢的方案，可惜我还想做齐城的姐姐，这事我要真做了，齐城估计会直接发病。 池之涵有那么一瞬间腿软了。这个方案如果齐宁要求他会做，齐城的命和他那个只是靠着公司经营的微博比起来，孰轻孰重一目了然。但是齐宁居然没选，甚至很快速地提供了第二种方案。 第二种对齐城来说风险最大，就是把你和他一起送往美国。虽然我不信任你，但是你对齐城的作用一直很积极，你们去美国，等我们把所有事情都压下来后再回来，这是备选方案。老赵和老李暂时没有签字，你也知道齐城最近心律不齐，长途飞机对他的健康影响太大。第三种就是你和齐城分开一个月，这幢洋房太安全了，没有人能够进来，最高端的航拍也拍不到齐城在里面的任何行为。在帮你拍摄美食视频的小组进来之前，从来没有程乙患有抑郁症的消息传出去过。美食视频小组的成员我们正在逐一排查，但是拍摄肯定不能进行了。你和齐城也不能再有任何接触，直到我们找到泄密的人。对方如果能够查到齐城的病，我们就有理由相信他们也知道你和齐城的关系。只有齐城一个人在洋房，不可能会出事，你是唯一的突破口。搬出去后，我们也仍然会把媒体焦点放在你身上，你需要对公众承认你和程乙的恋爱关系，并且引导舆论向网络暴力发展。公关稿都会写好，你只要出面解释就行。一来先把泄露病情这件事控诉成网络暴力，阻止对方进一步爆料；二来为我们的调查争取时间。这点我倒是非常相信你能做好，老赵挺开心的，反正他一直想让你配合简要治疗。 齐宁的方案都是各方考虑过的，第一个优先考虑的是齐城的感受，股价这件事反而变得没那么重要。 迟之涵转开视线，看到了齐宁的指甲。在齐爷爷去世的那天晚上，齐宁为了不哭，一直用尖利的指甲抠得边缘斑驳，渗出血丝。赵医生曾经对同行的医生说过，迟之涵和齐宁都是心理有问题的人。迟之涵知道自己的问题，是因为失去家人，被妈妈抛弃。而齐宁应该是过于巨大的压力吧，那些迟之涵想都不敢想的庞大的集团运作的压力。所以齐爷爷走之前最最舍不得的人其实是齐宁。 可不可以有第四种？ 迟之涵还是开了口，这一次除了为齐成，还为了齐爷爷和齐宁那天晚上斑驳的指甲。 让齐成来选，我们瞒不过他的，他知道所有的事。 林子里的蟋蟀叫声和青蛙叫声此起彼伏，迟之涵有些焦灼。 迟小姐。 齐宁说话的时候没有看向迟之涵。 我记得很早以前我就跟你说过，比起良心，我更相信钱，因为价码清晰，更加可控。 迟之涵没吭声。 我非常厌恶失控的东西。今天我给你两个小时，不是为了坐在这里听你劝我要用什么方案的。我坐在这里，是为了让你想出离开齐城一个月的借口，并且确认这个借口没有任何疑问。 齐宁又开始敲方向盘。 我和你的时间都很宝贵，这两个小时集团公关的人正在争分夺秒的为了第三个方案制造舆论导向。树林里面你看不见的地方，安保、网络屏蔽器、应付齐城突发状况的医疗团队都已经全部待命。定下第三种方案是齐家人加上赵医生在一起反复讨论开会决定的，而不是你一时兴起没有考虑过任何后果就想把事情全部告诉齐城这样冲动儿戏的。 方案早就已经定了，迟之涵只是执行方，和之前的每一次一样。 我没有冲动儿戏。 本集结束了，喜欢就订阅分享吧，我们下集见。